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名医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有相关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大家一定都经历过的一个经验，讨论疼痛的问题。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哈，我们慢慢的知道说把疼痛可以分成三大的主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新的治疗观念是早期加组合，那持续够久的治疗，这是一个新的治疗的观念。在进入我们疼痛的这个主题之前，我还是跟往常一样跟听众朋友报告神经疾病气象台。我们现在疾病进入小寒以后，小雪慢慢的进入正式冬天，虽然今年的冬天没有那么冷，但是它的天气形态已经是算比较稳定。所以在血压血糖的控制，在帕金森失智症的这些病人的状况是相对的稳定的，癫痫的病人也稳定，重症肌无力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人最近的状况也都是很稳定，没有再发的情形，没有病情加重在住院的情形。所以大部分的神经疾病在现在进入一个稳定的一个冬季的一个气候之下，它的状况是稳定的。不过我们在医院里面最近两个礼拜发现有两个族群是比较特别的，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发生。在一个礼拜内我们有接到五个脑部发炎脑炎的病人。那这些病人是以智能的一个障碍表现出来，有的是在一两个月内觉得以前会算的算术现在不会算了。那以前很聪明的能够处理事情非常 smart， 哇，两三下清洁流，现在怎么这么慢哦？那以前非常积极的，现在怎么变成这么 slow， 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这个是在一两个月里面慢慢发生。那到最后知道说这个手脚肢体有问题，以前这个打那个电算机很快的，哇，这两下打出来算数，现在要打得很慢，不但不能心算，打计算机的速度也慢下来。好，那有的甚至发现走路怪怪的，这个协调性有问题。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我们现在慢慢的发现有一些的脑部发炎不是急性的，像我们的日本脑炎，或者是说这个细菌或是病毒跑到脑部去的一个单纯疱疹性脑炎，这种急性发作，我们现在知道说有一些脑炎是借由免疫系统反应的这个脑炎，这种脑炎可以在一两个月里面以一个亚急性的方式来进行，那它的方式就像一般的失智症的一个表现出来。所以这些的一个状况最近发生好几个案例，那这些案例我们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检验，知道说它通常可以找出它身体里面产生一些抗体，这个抗体有的是我们的兴奋性接受体 NMDA 的抗体，有的是 GAD 我们抑制性神经细胞的这个抗体，也就是说它的加速的细胞神经细胞或者是说抑制性的神经细胞当中发生问题。好，那这种的一个脑炎，很特别的脑炎，它是以一两个月甲基性的一个进行神经功能障碍而表现出来。那进一步的去搜寻，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是在身体里面有肿瘤，那对这些的肿瘤细胞身体里面产生一些抗体，不过这个抗体很不幸的又跟脑部的这个组织又能够有作用，所以它就除了对这些的癌症细胞产生抗体以外，它这些抗体又跑到脑部去作用在我们的兴奋性或是抑制性的细胞上面，造成类似脑炎的病症。所以最近我们发现有几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病例。另外一个族群是最近中风的病人，有一些自体免疫系统包括红斑性狼疮 僵直性脊椎炎、哦、或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些病人本身在体质上就有一些免疫系统问题。那最近这些病人也发生一些脑部出血或是脑梗塞的状况，这是跟听众朋友报告，最近有这两个特别的族群神经疾病表现出来、哦、那其他大部分的神经的疾病现在是稳定的。好，在神经疾病现象台报告完以后，我们进入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是疼痛。我们慢慢的可以知道说，这个疼痛齁、哦、已经不是一个症状，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疾病，因为它本身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成分，依不同的状况而有不同的组成。大家所熟知的头痛啊，不管是血管性或是肌肉性头痛啊、哦，这些都是伤害性的疼痛。讲得更清楚就是说，诶，有的扭伤的或者是外伤，或者是诶工作久了慢性肌腱炎，这种引起的英文叫 nociceptive pain， 中文比较简单的翻译就是伤害性的疼痛，它对应的就是组织伤害引起的这个疼痛。好，这个是传统里面我们讲的这种伤害性疼痛啊、使用的就是止痛剂消炎剂来控制这疼痛的发生。但是后来的研究我们慢慢的知道说，哎，有一些疼痛你用消炎剂止痛剂，哎，它的效果不太好。大家知道三叉神经痛，或是你去拔牙齿回来，哇，那种痛不是说你吃两三颗这个消炎剂就会好的。另外像坐骨神经痛的病人，哎，你把整罐的消炎药吃下去它也不会好。哦，疱疹性、哦、我们讲有一些长带状疱疹，哇，它引起那种灼热感，那种抽痛，哇，那个真的是痛到受不了。好，这种的疼痛其实它不是说组织肌肉伤害或是脏器我们的内脏就要受伤而引起的疼痛，其实它的问题是在于神经系统本身在结构上面，不管是结构上面有长一个肿瘤，或者说有发炎，有刺激到有病毒跑到里面引起这个神经结构不稳定，它的问题都出在神经系统本身。好，神经系统本身发生问题，它简单的讲就是它会产生一个不正常的漏电。那这个漏电的一个讯号，假设它是在感觉系统漏电的话，产生的就是神经性疼痛。好，所以我们三叉神经痛就是最标准的神经系统不稳定，它在间歇性的产生神经抽痛的情形。我们在平常碰到了这些疼痛，有的是哇慢性肩颈疼痛，吃药打针类固醇中药西药吃到肾脏坏掉了，哎，这个还是痛。其实现在我们慢慢的知道说，这种的疼痛有一部分是伤害性疼痛，有一部分是神经性疼痛，那当然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心因性疼痛，因为疼痛久了心里对这种痛的这个他因为焦虑齁、哦、还没有还一天工作还没开始，他就担心这个痛会发生。好，这几个把它加在一起，让这个治疗上面必须重新的思维，说不是只有让他止痛或是让他给消炎他就能够治把这个疼痛把它治疗好。有几个疾病提出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在几次前的这个全民欧课节目我曾经提到有一个叫纤维肌痛症，它是全身的肌肉你去做一个用手去压它，通常这个压是一个压觉感觉，但是这些的一个状况你去压身体几个重要厚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点，它都会有疼痛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我们叫做 allodynia， 叫做神经性疼痛的一个指标出来，本来不会痛的你把它变成痛，那表示这个地方的神经系统有问题。所以纤维肌痛症我们去压去指压病人的全身大部分大块的肌肉，它都会引起这个疼痛，所以这个时候它再也不是说单纯的这个肌肉发炎，它是整个神经系统活化，包括脑部的系统也活化出来，这个是广泛性全身性的纤维肌痛症。另外有一类的就是我们讲的慢性肌腱炎，有的人哇几个月来都是肩颈酸痛。我有一个病友，他家里是开 就是包粽子，然后或是油饭这些，这些都是要靠手出力的动作。到门诊来，开很强的止痛，甚至给他打局部的这个神经阻断，那、再加上类固醇局部注射，哎，只能持续一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以后，哎，这些问题又发生了。其实这个状况它不只是说慢性发炎，在局部的神经它已经有过度活化的状况，所以你去看这些的病人，其实你去摸他的肌肉啊，他痛的那一点，其实他没有红肿热痛，他没有红肿的状况，他没有一般我们关节炎，哎，你去或是哪个地方长个疮，哎，很痛，那你去看他，哎，这个局部组织有红肿的情形，他没有。好，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群的肌肉非常的僵硬。好，那你做局部的一个麻醉药，再加上类固醇的注射，通常只能维持一两个礼拜的一个疗效。哎，下次以后，哎，一两个礼拜又回来。有一个方式，当我们来阻断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敏感性，让它降低下来。好，那我们可以加一些控制神经、让神经稳定的药。哦，比如像我们现在用的正丸颠，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不管是在周边或是在我们的脊髓里面，它都比较稳定。把这些控制神经痛的药加进去，哎，它的效果就不错。好，接着在最近我们慢慢的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疼痛哈，假设我们能够把这个肌肉的张力把它降低下来，就跟我们现在大家了解，慢性头痛很难治疗。非常难治疗哦，它可以从头顶到两边整个竖起来，像一个那个孙悟空被那个金箍的把它整个竖起来，到我们的大半筋，到我们的肩颈，整个都是非常僵硬，非常疼痛。最有效的治疗其实是打我们的肉毒杆菌素。好，为什么疼痛会跟我们的这个肉毒杆菌的作用的一个机转哈、是让我们的肌肉不要那么作用收缩的力量能够降低，所以肉毒杆菌素打了以后，整个肌肉它会松下来哦。那肌肉松下以后，它的运动跟感觉神经它们之间的互动，这种恶性循环就能够把它阻断下来。所以在疼痛的治疗，现在比较新的观念是要组合性的治疗。那这个怎么组合呢？不是说这个我们的止痛药加上我们的 COX-2 的这个消炎剂就是组合，不是，它还要加上控制神经痛的药物。另外对这些困难的局部性的慢性肌腱炎，再怎么治疗也不会好的，这种我们把我们的Botox 这些打上去，哎，那让我们的运动系统能够疏解，能够松弛下来。以前的治疗在前辈他们是给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最有效的是 diazepam 哦，是 Valium。它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就昏昏沉沉想睡觉，那肌肉是松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工作。所以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我让肌肉松弛，而且我只有在你需要的那块肌肉能够让它松了，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能够让那条肌肉能够休息，让它的这个恶性循环运动跟感觉系统之间交互的神经过度敏感的状况能够终止下来。好，所以在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是把这几个组合起来，把它能够做一个好的处理。接下来要提到的，前面提到伤害性的这个疼痛嘛，还有神经性疼痛，其实还有一个疼痛就是心因性的疼痛。我前面讲的这些慢性疼痛痛久了，其实它有一部分在心理上面，有 60% 的人慢性疼痛其实它都有焦虑症，40%的人它有忧郁症的情形。这些的心理状态在以前的ISP 国际疼痛学会对疼痛的定义是说，疼痛是一个经验哦，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是由脑部来决定的哦。那 如果说在一个没有其他的干扰的状况下，你捏它三分痛，脑部感觉到是三分痛，捏它五分痛是五分痛，但是在特别状况下，你捏三分，但是脑部却可以感觉到十分的疼痛，这个状态就是叫做心因性疼痛。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急诊，我们去小孩子哈，这个调皮哈，这个打破头了，哇，这个流血流很多，送到急诊来。那急诊医生说，哎，这个要缝哈，那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在旁边安慰小孩啊，那打了局部麻醉，好，那开始缝，一针缝下去，哎，最痛的是那个家长，当场就看到家长脸色发青，就砰一声倒下去啊。痛在哈，我们讲以前讲的这个打在儿身呐、啊，痛在娘心呐、啊，这种心性疼痛，在慢性疼痛的时候，有时候它加进来，哇，这个疼痛就变得更复杂。所以你如果有慢性疼痛，到医院去，医师开给你，哎，怎么开给我抗忧郁的药？其实它不是抗忧郁药，它的作用是把你的脊髓腔里面的这个新肾上腺素的这个浓度把它提高，那可以阻断痛觉讯息的传递，同时也可以治疗你的忧郁的状况。哦，所以这些的一个组合是现在治疗的一个方，尤其对于慢性病疼痛。那最近我们在门诊上，即使是我们医师自己，因为工作要用很多的电脑啊，那要写很多的字，好，那一边弄 mouse 一边还要 keyboard， 那时间又很久，很多的同仁包括我自己也发生这个颈壁。脖子跟臂神经痛的这种神经痛，我自己也治疗了两个月、哦、慢慢的才好过来。但是这些的这个疼痛的经验也更让我确认说，在疼痛应该是在痛的早期就要用组合性疗法，包括我们的止痛药，包括我们的消炎药，包括我们的麻啡性的这个药，包括我们的神经的稳定剂，包括我们的这个肉毒杆菌素，能够组合在一起，那把它症状早期控制下来。那这个控制的治疗，不要说哎今天不痛了，我药就少吃了，应该是至少要吃到完全不痛，能够持续一两个礼拜以后，再把这个药能够慢慢的再把它减少下来。哦，所以这个是现在对于这个疼痛治疗的一个新的概念是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欢迎询问神经内科的相关问题，我为大家解答。 call in 专线是 02-8369-3398， 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 02-8369-2598。 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宇立医师。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 02-8369-3398， 也可以用传真的号码，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 02-8369-2598。 我们今天谈的是疼痛的问题。我们知道说这些的组织伤害性的疼痛，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下，其实它发生了除了外伤以外，大部分的状况都是慢性合并有神经系统过度活化的疼痛。我们的这个复杂性区域疼痛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那有的人是做了牙科的治疗，那在回去的伤口的照顾上面，或者是说以前有过轻微的这个外伤，那后续的处理方面没有让这个疼痛的讯号能够及时停止下来，那进行到神经活化。所以这些复杂性的区域疼痛在治疗上面它有神经系统加在里面的，那病人会觉得有灼热感，那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个是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界点。所以我们在有疼痛发生的时候，要仔细的去体验，去观察看这个疼痛的一个特征，它跟平常比如说我们去撞到了哈，那这种痛就是持续的痛，因为它是组织伤害引起的这种伤害性疼痛，它是持续的，那它的范围是有局限在，是觉得哎紧 酸痛不舒服，那会放射到肩膀，那有的会放射到手肘，甚至最长的标准性的颈椎神经压到的话，是手末梢会有麻痛的状况。这种的神经活化的一个疼痛，在传统上面是以神经痛加上物理治疗的神经痛的药物加上物理治疗，那牵引或是说热敷的这些方式，试图让他在一两个礼拜内能够稳定下来。但是有一些病人在三个月以后，如果还有这些没有办法治疗的疼痛，通常他就是要进到开刀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的疼痛的治疗在以前是很清楚，就是给止痛药，我们的物理治疗啊、哦、那休息再过来就是开刀。不过随着我们这个观念慢慢的清楚说，这些的外伤性的疼痛，假设他进行到一个慢性的状况，其实它不是原始的这个组织伤害引起的疼痛，它已经有相关附近的这个组织的神经系统，或是同一条神经系统，或是组织的整个细小神经的这个接受体，它都已经是活化起来。这个时候它的疼痛的状况特质会改变，再也不是我们撞到的那种的疼痛，它会觉得这个会有灼热感，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本来稍微碰一下应该不觉得痛，他会觉得非常的疼痛，这个是神经痛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李妈妈的电话，来请说。 医生你好哈。 哎你好。 是这样子，我先生是有大概十年前就有那个重度的那个忧郁症，那时候医生就说老人人的忧郁症很容易得失智症，那这几年已经吃了两年失智症的一种药水，药水不什么名字我不知道，甜很甜啊。 嗯哼。 而且的效果好像不是很很好。那我 OK， 您说的效果是指失智症的效果？ 他那个对失智症， 还是忧郁症的效果？ 失智症， 失智症。 现在连那个外佣的薪水哈、哦。他都不会算啊，啊，有时候看什么信件来啊，什么公文啊，什么信件过来的时候，他看字看得出来，可是内容他不晓得。 OK， 现在也常常也不出去啊，走就经常就躺在床上啊。 OK， 你妈，请问一下，你先生今年几岁？ 80。 80哈、 哦。那个药水哦。Okay.在国泰那边拿的 ，OK， 两年吃了大喝吃了一天才6cc 啊。 好，这些失智症的一个治疗哈，在治疗上面，失智症本身是一个缓慢进行性的疾病，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让一个失智症的病人再恢复，把它治疗好。我所谓治疗好就是他已经智能减退了、哦、记忆力不好，他又能够恢复到几年前的那个，这是我们现在做不到的。失智症的治疗一个重要观念是让这个疾病智能减退，记忆力、行动的能力，还有他的对答、哦、这个判断能力，这些在缓慢退化的过程当中，他的速度会比较慢、哦、所以您刚才提到的是其实它是有在继续进行，只是这些失智症的药物当中，现在有好几个方式哦，它的可以用口服的哦，可以有药水，甚至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是有贴片。那贴片它的药物的释放是比较稳定，所以它引起这些药物相关的恶心、呕吐、不舒服的这些副作用会少很多。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如果可以的话是选用贴片，它的效果会比较好，那比较稳定。所以你先生的状况在两年的治疗以后，他刚开始有忧郁症，后来诊断这个是失智症，其实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状况，就是觉得他怎么比较不讲话，比较不出去，其实他不是说只有单纯的忧郁症而已，其实他早期的失智症很容易被诊断成忧郁症， 哦，那后期的这个不出去，其实他是已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再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应付出去，因为你碰到熟人打招呼，你想不起来说，哎，这个到底是哪一个人？哦，那你体能上也退化了，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失智症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李妈妈，我想你不要觉得灰心哈，我们还是应该积极的接受正统的失智症的治疗。我们可以借由一些睿智学堂哈，我们可以教他接受光照治疗，哦，我们可以接受 mind food 对脑部有帮忙的这些服务，多方向的让你的先生的病情能够在退化当中速度能够再减缓。我们接听第二位张先生的电话。 吴主任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晕眩症的患者。 是。 我症状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方向性的，就是睡觉的时候侧弯，向右弯，那就两三秒钟的这样子晕一下。 嗯哼。 还有一种呢就是半年或者是几个月来一次，那个晕眩呢就是要平躺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才慢慢的才好。我想请问主任，这两个症状病因是不是一个病因，怎么样治疗？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几年一两年和几年前不一样，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晕眩是旋转的，就是那个房子地在旋转，现在变成呢就是平移，就是看一个这个东西呢是左右这样的摆动。这两个变化就是一两年的变化，还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Okay， 另外呢就是 MRI 已经做过了，都是 OK 的。 Yeah， OK， 张先生你提到的问题哈，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有这个状况。你提到两个重要的一个疾病哈，你刚才描述的很正确。你提到第一个躺下去右侧转，会觉得这个晕不舒服哈，这个是在我们的三个半规管当中，有一个半规管它的功能不好，那它的疾病的名称叫做姿态性的晕眩症，意思也就是说，你只有在某一个角度做一个那个右侧转或是左侧转，哦，你平常站着做那个动作不会有这些问题，当你躺下来做右侧转。要用到那个半规管，特别要它作用的时候，它会产生晕眩的状况，这个叫做良性姿态性晕眩症。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说的半年或是一年，会有那种会有眩哦，眩你刚才提到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它会旋转，一个是它水平移动，其实这个是同样一个，只是在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当年轻的时候发生的时候，通常这个晕眩是越年轻的我们讲的前庭神经炎，它发生的这个症状是越厉害。所以你看我们年轻人到急诊来那种前庭神经炎，哇，那个简直是痛不欲生啊，连眼睛都不敢张开来，就是缩着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固定在那里，连动都不敢动，你稍微给他翻个身说，哎，我们打针翻个身，哇，就马上引起这个呕吐，吐得不得了。那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这些平衡系统我们的三个主要的平衡系统，一个是前庭系统，一个是小脑系统，一个是本体系统，当中的这个运作都非常的精确，非常的精准。所以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差错的话，它就产生两边不平衡。当你年纪大了以后，一辆新车慢慢变成老车以后，哎，它发生的这个状况就没有那么精确，所以它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哦，所以你以前发生的这种，哎，人家也许你到诊所去，他啊，你这是梅尼尔症，哦，他会晕眩几个小时，到有的比较长的是一两天，他慢慢的会好。那你讲的你的观察你的叙述是正确的， 刚开始的几年，症状是很厉害。 那怎么治疗呢？ 你要做一些去敏感的训练平衡感的动作。平常你走路的时候，应该我们讲摇头晃脑哈，就是说左右摇摇，前后摇摇哈，让这个脑部能够训练。还有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能够侧躺下去，左右摇动，让你的每一个半规管都能够训练到。不过这个要长期做，要继续做，它的效果才会能够持续出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长庚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吴玉丽医师。接下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我们接听第一位何小姐的电话了，何小姐。 医生你好。 你好。 请教你，MS 那个多发性硬化症的病哈，平常是要类固醇药一直吃，或者说等发作的时候再吃哈？还有就是说，在躺在床上翻滚哦，那为什么那个耳朵会好像那个耳屎掉下来那种声音的感觉？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年龄已经就是六十几了哈，然后那个后颈部的右边，这样头这样左右转，它会有那个嘎嘎嘎的声音，这已经好几年了哈。那最近怎么会好像有时候好像觉得说，但这样转，然后后面那个颈部的那好像那条筋会压，而且会痛一下这样子。 OK， 何小姐，你刚刚讲的这三个症状都是在 同一个人。 OK， 所以他是 六十几了。 对 啊，那多发性硬化症是很好。 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我男的，女的，女生。 女的，女生哈。OK， 多发性硬化症他发作过几次？ 发作哦，这是30年前发作，第一年发作一次，半年就好了，打类固醇啊，半年就好了。第二年又发作一次，也是半年就好了。那然后隔了十几年再发作一次，就变成眼睛也看不到了。那然后从此以后就是固定那样子的啊，然后都没有吃类固醇。那这样子到底是要类固醇要平常一直要吃，还是说？说等化 作 再吃。 OK， 何小姐，多发性硬化症是一个自体免疫系统引起的疾病哈。那类固醇我们分成两类哈，一个是大剂量在发作急性期来到急诊，一旦诊断是多发性硬化症，马上在急诊就要给他用注射的类固醇。那现在的治疗哈，通常是要3-5天高剂量，一天要打1000mg 的这个类固醇，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的这个把它控制下来，不要再产生抗体。那有一些病人在急性期，你打类固醇，其实他已经产生很多的抗体，这个时候你不产生新的，但是它里面已经有足够多的抗体。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讲的洗血浆啊，或是打 IVIG 的这种综合性的，把我们的抗体能够把它综合掉。好，这两个处理的方式。所以类固醇在急性期是要打高剂量大剂量。好，那在慢性的一个控制上，通常高剂量类固醇打完以后，我们是在2-3个月里面，从每1公斤1mg 一天的剂量，慢慢减少到一个维持的剂量。所以在以前的治疗，我们会2-3个月以后，它可能维持剂量一天大概要20mg 到10mg 到20mg， 很多的病人都是以这个状况来做一个长期的控制。不过类固醇治疗在最近有比较新的发展，我们可以去调控它的免疫系统，让这个会产生抗体的免疫细胞不要跑出来。那这种的治疗以前都是用打针的方式哈，打针有两类，一个是 interferon， 我们打干扰素哈，一个是copolymer， 就是 compaxone， 一种神经组织的类似的一个复合体哈，让我们的脑部我们的身体对这个组织习惯不要再产生抗体。好，所以两个，一个是干扰素，一个是打这个类似的一个复合体。不过最近有新的药物，它可以吃了以后控制，让这些产生抗体的细胞不要跑出来，不要去产生抗体。好，这个是用口服的方式。好，所以在基本上面，这个类固醇在传统旧的治疗 急性期现在还是用大剂量类固醇，哦，那慢性期啊，在以前是用类固醇低剂量来控制下。你刚才提到的两个症状，当中滚动的时候很像会有耳石掉下来这些的状况哈，还有后颈部会有转动，会有一些声音。其实这个跟我们多发性硬化症都没有关系。我们头部旋转是很多的关节会扭动，就跟我们平常有时候手你去压它，它会有响声跑出来。其实这个是类似的啊。那滚动对于说很像有耳石掉下来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有提到说，在晚上他侧躺。躺下来做一个侧转的时候，哎，会有晕眩的感觉。其实这个是脑部在不同的姿势下，它两边的讯号不平衡所造成的瞬间的现象。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关系，跟多发性硬化症没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接听林小姐的电话。来，林小姐。 好，请问有关脑部的医师开的那个是我忘了是什么，是电脑断层，还是就是到脑部看有没有萎缩的那种 X 光？的辐射会不会影响脑部的智力？谢谢。 OK， 林小姐，脑部的检查，一般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较旧的就是电脑断层。电脑断层是有用放射线，它有辐射。那我们的一般的现在的磁振造影 MRI， 其实它是用磁场加一个磁场，让你脑部里面的水分子结构做一个顺磁性。再看它在几秒钟里面再恢复到原来这一个稳定的均匀的状态，以这个方式来做检查就是 MRI。 MRI 要特地跟医师说是要 MRI 自费是吗？ MRI 的检查，脑部的检查是这样，有一些器官的检查电脑断层比较清楚。但是因为脑部是在我们的头壳里面，头壳是头骨嘛，头骨它相当的厚，大概有 0.7-0.8 公分这么厚，所以你 X 光打进去它会产生很多的干扰，所以你电脑断层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用磁振造影来检查。磁振造影对于脑部的这些，脑部是一个软组织，非常的软，就跟豆腐一样。你很强的射线打过去，其实它就是穿过去哦，它的差别显影的这个差别性没有那么大。但是磁振造影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水分，它水分的组成不一样，所以它可以很清楚的分别出这个是神经线这还是说这个是神经细胞本体的所在。所以在脑部的检查如果要很清楚的看到的话，应该是要做磁振造影比较好哦。那你刚才提到的是不是要自费还是健保？神经内科医师如果在安排这个脑部的电脑断层或者磁振造影，是根据你疾病的这个需要的情形。如果是一个外伤撞到了，我们怀疑骨头是不是头骨有凹陷，或是有脑出血状况，一般的电脑断层就可以有很好的诊断，就不见得一定要做到磁振造影。好，那前面有一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或者是说有一条小血管发炎这种很小的病灶的，好，一般的电脑断层就没有办法看出它哪一些不正常，这个时候磁振造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那做电脑断层是怀孕的人不能做嘛齁，因为它有放射线。所以如果怀孕那脑部有问题要做检查，记得要做磁振造影。不过磁振造影也有它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人会装一个节律器齁，心脏节律器，我们现在脑部的一个先进的调控治疗科技治疗，我们也会把一个电极放在脑部里面，那去调控我们脑部的这个功能。这个时候这种的新的这个发电器，你如果用磁场去打它的话，它当场就坏掉。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做脑部的调控治疗用来治疗癫痫。好，那他的这个发电器就摆在我们的锁骨上方。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脑部的磁振造影， 可以做，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发电机要把它关掉，但是绝对不能做颈部的磁振造影哦。所以在这个两个检查各有它的优点，那也有它该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